想去的地方是否在旅途上，拥有的时光握在手上，我找着方向，天忽然变灰暗，幸好还有一丝月光指引着照亮，在光所在的地方唤起心中希望，望着前方，眼里倒映的是未来的模样，在你所在的地方一步一步起航，就算背影逐渐拉长，那是因为眼前有光。的地方是否在旅途上，拥有的时光握在手上，我朝着方向，天忽然变灰暗，幸好还有一丝月光指引着照亮，在光所在的地心中希望，望着前方，眼里倒映的是未来的模样，在你所在的地方一步一步起航，就算背影逐渐拉长，那是因为眼前有光，在爱所在的地方点亮一盏希望，望着前方，微风阳光感受生命的力量，在你所在